恋爱未完第六集。 BigSpender.com， 喂， 早晨， 啊，张小姐，你入去啦 ，KC 等紧你噶啦。 Come in。 早晨， 张小姐，早晨，嚟，我同你介绍，嗱呢位咧系我哋 Web Producer 阿松，其他系佢同事。 松哥你好，咁多位好。 张小姐，久仰久仰啊！哇，你琴晚嗰篇食评好有 impact 喎、 啊。哦，你哋睇过晒啦。 啊，阿松，嗱，有啲同事咧可能仲未知张小姐嘅风格嘅，你同我哋朗诵一次出嚟啊！ 张小姐，咁我献丑噶咯。 OK。 咁以下咧，我就系张小姐啦吓。题目系试春试春火辣辣的一次饮食经验。小妹同好多仰慕试春试春呢个招牌而去食嘢嘅市民一模一样，喺食到一啖啖啖面过程之前，要经历连番波折。首先，我哋订位冇位，跟住 captain 竟然不依次序 serve 咗其他人先。咁我哋就被逼坐喺应该系一个人坐嘅位度，喺古怪嘅眼光之下进食啖啖面、大千鸡、蒜泥白肉、水煮牛肉同埋高力豆沙。同一时间，老板刘生刘太对我哋嘅招呼系紧张而拘谨嘅，大厨刘太甚至乎不惜工本喺我哋面前表演咗生炒大千鸡同埋干烧眉毛，令我哋饱晒眼福。所以我俾嘅分数可以系十分满分嘅五分，评语系一般而已。嘢虽然好食，但系我哋系一个人，唔系一个胃，我哋仲有其他食嘅要求嘅。好抱歉，但系佢哋俾唔到我。 好，好，好，非常好。大家幻想一下，如果张小姐进食过程，佢一边食一边讲，嗱，你搵部 cam 搵 take 住佢，然之后搵另外一部 camera 影住刘生刘太嘅反应同埋神情，睇佢哋几咁紧张，几咁恐怖，几咁 panic。嗱，就好似啲日本嗰啲主食节目咁样。然后最好呢系咁以烧埋自己条眉毛，呢啲咁珍贵嘅镜头喺我哋嘅网度出现，你哋爆唔爆啦？ 会会会，一定会啦！ 咁而家我哋 plan 成点啊？第一辑同埋第二辑嘅器材出街， 我哋已经联络咗好多大厨噶啦，佢哋都好有兴趣。当然啦，佢哋冇兴趣都唔得啦，因为如果佢哋唔同我哋玩，我哋就会发动成个网嚟烧佢哋。所以一有期咧，我哋就会 book 张小姐去做嘢噶啦。 如果今次俾人烧眉毛嗰个系我，唔系大厨刘太，咁你哋会点？ 咁啊？ 我哋会照拍，因为我哋客观中立嘅新闻工作者，我哋会清清楚楚咁拍，务求将事实公诸于世。 你哋咁专业，咁即系话呢度唔需要我啦。我觉得我个胃有啲唔舒服啦，我可唔可以出去唞气咧？ 当然可以啦，随便。 Excuse me，Hello 张小姐，开完会啦。 呢度都冇我嘅事，我咪出嚟唞下气咯。 有咩人可以帮到你噶？ 有啊，我想做翻些少香港班大厨嘅 research， 唔知有冇同事可以帮到我呢？ 有有有，嗱，你出大堂转咗再转咗，南厕出边嗰张台咧就可以揾到佢噶啦。佢叫阿星， 印度人， 差唔多啦。不过佢好中意听印度音乐噶，你去到一定听到噶。 OK， 唔该晒，咁而家我去揾佢啦。 阿妈答应，阿妈答应。 唔好意思啊，你系咪阿星啊？ 张大，张小姐，你揾我啊？ 系啊，佢话你有好多香港大厨啲料，我嚟揾你做 research 噶。 哦，咁你想揾边个？日哥定系栋哥啊？ 嗰个叫咩？何大明咩？佢系唔系行家嚟噶？ 哦，张小姐，你真系识货啊！ 系咩？ 呢度几乎个个女同事都问我攞个何大明啲料噶啦，佢好靓仔啊嘛。 哦，我唔系因为佢靓仔。 哎呀，个个女仔都系咁讲噶啦，个个都话同自己工作有关啊嘛。咁你想多多知道佢啲乜嘢咁呢？ 饮食方面嘅经验咯。 哎呀，我男女方面都有噶。 唔使啦，唔该。 啊，好好好，等我睇下佢啲资料先。嗱，佢以前就做洗碗嘅，跟住陈老三就 train 咗佢几年，都系执头执尾嗰啲啦。然后就去咗读汪克敬考第一 ，Polly 咧就考第三。再后期佢入咗去 Grand Plaza 跟 Raymond Wong 又做咗四五年，跟住就好似同 Raymond 唔啱，劈咗跑。 话就话入咗法国嗰间训练学校，其实都唔知系咪真嘅。嗱，佢攞呢个法国厨艺学会嘅奖，只不过系最具创意奖，其实同煮嘢啲口味都冇乜关系，可能系个 concept 好啲，法国佬摆啲咁咯。 完全同意。 啊，得闲我就会 send 个 email 去法国，俾我啲老友 check 下系咪真噶啦。 你而家 send？ 啊，我而家想打下座先。 咁点解佢受咁多女仔嘅欢迎啊？ 你睇下佢个样咪知咯。佢受欢迎，因为一嚟佢好靓仔，二嚟佢更加靓仔，三嚟就系佢好肯学嘢啊，玩下电影，玩下电视，玩下传媒咁样。成日又鍾意见报喎，佢又多多醒目㗎喎，得闲去下孤儿院煮饭仔啦，得闲又玩下滑浪啦，又同有钱女啊可大小姐拍拖咁，梗係红啦，比着我都红啊。听闻佢迟啲仲会攞埋十大杰出青年添啊，张小姐。 攞杰青要有真材实料，真係做社会服务先至攞得㗎喎。 哎呀，咁我又真係唔知道喎。 我知道，因为我攞过，我做咗三年社会服务，佢哋先至肯俾我。 哦哈！ 虽然我唔系为攞奖而攞奖，不过佢哋呢方面系好严格嘅。 哦，原来你同佢都系自己有，咁你将会好似我哋啲少女咁，越嚟越中意佢都得啦。 吓，睇下点？ 啊，张小姐，得闲你俾多多料我哋个网登下啦。依家我哋个网净系攞咗你几张靓女相上去俾啲客睇住先咋。其他就乜都冇咯。 吓，你哋唔系登我啲食评就先噶啦，仲登埋我啲相啊？ 哎呀， 唉，九成系 K C 嘅主意啦。 哎，唔系，都几好睇啊！嗱，你唔信我，我俾你睇下先啦。office 做乜啊？ 讲啦，我同大家 check 紧 bigspender.com 啊。 寻晚我唔敢打电话俾你啊，我惊阿明哥怀疑啊。 所以我咪去你村口等你咯。 点啊？ 咩点啊？ 点啊？你个肚啊？点啊？ 医生话啱啱有咗两个几月，你可以唔要噶。 喂，我边系啲咁嘅人啊？ 我已经同大佬讲过咧，我要搬出嚟住噶啦，但系佢唔肯。我做咩办法啫？咪指意你咯。 啊，得啦得啦得啦，我再谂下办法啦。 啊，阿峰啊，厨房啲柴米油盐咧，几时入咧？要通知声喎。 啊，大英弟。 嗯。 七成点啊？ 啊，明哥啊，我出去准备 lunch 先啊。 喂，系啊。 咩？ 咁阿峰啊，我哋见到个女仔，喂，好似你噶。 系咩？听我个样咁普通啊？大把人似我啦，嗱 ，bigspender.com 呢一个张代张小姐咧就唔同啦，成个香港小姐咁嘅款啊！如果你唔系同阿何小姐一齐啊，我惊你会中意佢啊！ 唉，睇下几靓，不过人好辣噶。我琴晚啱啱喺思窗思窗啊，楼山楼太嗰度遇到佢啫嘛。 啊，唔怪之得佢啱啱出呢一篇食评啦，原来佢琴晚喺度试菜。 哇，佢点讲啊？ 等我读些少俾你听啦。嗱，我读噶咯。咁隨便講一句咧，都寫得幾好噶。嗱，佢話嘅，咁我哋咧就被迫坐喺應該一個人坐嘅位度，喺古怪人眼光之下進食我哋嘅啖啖面、大千雞啦、蒜泥白肉、水煮牛肉同埋高力豆沙。嗱，正啩？ 古怪人眼光下進食啖啖面，你講緊嗰啲古怪人咧，就係我同阿峰啦。 嚇？阿峰有及佢啊？ 哦，咁我都有。佢真係幾靚嘅，不過我及住碗啖啖面多啲啫。 喂，阿哥唔好笑住啦，你睇唔到咩？呢一度咧有段 announcement 啊，佢哋話咧會用互動食評挑戰全港嘅名廚啊，我哋個名咧 Bohemia 咧都應承咗噶啦。 嚇？你幾時應承過 啊？嚇？我以為你叫我揾佢哋啲料咧，一定係應承咗添。 唉，九成係裝神。 Johnson， 喂， 等我好耐啊！ 坐，唔係。一陣啫，松哥仔你咁重要嘅人啊，我一定值得等嘅。 搵到我咁急咩事啊？快啲讲啊！其实你提 launch 新嘢急得好紧，你要我受把就唔好啦。 嗱，受把费啊？ 咦，请我饮茶？ 冇问题啊， 系双鱼星号五日四夜总统套房船飞两张嚟啫。 哦，好啊，多谢多谢，哎，代埋先。点啊？有咩要我帮手先？ 嗱咁嘅，第一，阿张代嚟我哋 Bohemia 试菜咧，就越迟越好啊。 哦，冇问题啊。 OK， 咁第二咧，我咧就想要张代嘅联络方法，同埋佢喺边度出入嗰啲资料。因为咧，我想同佢打个招呼先，叫佢将来啊手下留情咯吓。 呢、這个又难啲喎、 啊。得嘅。 唔系啊，俾 K C 知道我实死紧噶。不过咁，系啊，我净系知道佢咧翻咗嚟香港之后咧，呢排好兴嚟呢一度食早餐。 系， 你多啲嚟呢度碰下运气啦吓。喂，系咁啦，我要翻上去讲埋啲嘢先。 好， 走先。 好，咁我都翻餐厅啦，拜拜，唔该晒。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喂喂喂，你哋睇唔睇到啊？自从阿大明哥翻咗嚟咧，佢就粒声唔出，系咁喺度斩瓜切菜，系咁切系咁切，当正佢哋熟人咁样。睇情形啊，我谂下个礼拜我哋都唔使点切菜啦。 喂，唔单止咁啊，佢每次闩埋啲焗炉门啊、雪柜门嗰阵，当正佢哋熟人咁样，砰砰声啊，大佬，惊死佢哋唔烂咁样。好彩又有买保险咋。 哼，我就知乜事咧，一个字 ，Johnson， 件事一定同 Johnson 有关。 大明，咦，阿峰，大明咧？ 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啦。我喺呢度啊。 喂，大明，我有嘢揾你啊。 我都有嘢揾你，入 office。Johnson， 系 你未经我同意接咗 BigSpender.com 嗰单嘢，你咪当我 partner 嚟噶？ 哦，原来咁又话，因为我唔接唔得噶。 喂，冇人攞支枪指住你噶、 哦。哦，怕扯差唔多啦。嗱，我一系咧就接，一系就唔接。如果我唔接咧，佢哋就会喺个网络爆晒出嚟，就话我哋啊冇胆啊，咁到时咪仲衰。 喂，你可以唔玩呢个游戏嘅啫。 哎呀，大哥啊！你就係由呢個遊戲咁樣炮製你出嚟㗎嘛，你估你真係廚藝高手啊，天生名人啊，你之所以有今日咁成功，因為我識玩呢個遊戲，肯玩呢個遊戲，將你由一個洗碗仔玩到成一個傑出青年，你而家話唔想玩呢個遊戲？ 你唔睬佢哋咪得囉。 原本都可以嘅，最弊啊就係最近我哋同阿 L 生傾緊合併㗎嘛，佢哋最想嘅呢就係合併我哋個名，即係你個名啦。咁而家你话唔接呢单嘢，咁 L 生佢会点谂啊？你话啦， 所以初初我咪话千祈唔好讲到我好似厨神咁咯，又话我去咗法国厨艺学院学啲乜嘢乜嘢，其实 Raymond Wong 炒中我鱿鱼，我去咗欧洲流浪啫。我嗰个流浪者鸡啊，其实系中式整法嘅法国烧春鸡嚟嘅咋，唔系咩诺贝尔奖啊。 唉，唔系我咁讲你啊，你又咁快啊有呢间 Bohemia 啦，你又咁快坐呢个 office 啦， 梗系啦。你唔使好似我咁面对啲行家，好似上几日咋嘛，黄导演个朋友 Pierre 差啲踢爆我，我好驚㗎你知唔知啊。 哼，如果你而家一蚊都冇做返以前个洗碗仔，咁咪仲驚。嗱，依家我唔接 BigSpender.com 單嘢呢都接咗啦。好彩我醒目咋。头先我喺外面呢就搵个张代嗰啲联络方法同埋出没嘅地方。嗱，搵日呢我就同你去同佢打个招呼先。你就顺便用你嘅靓仔面口啊咁电佢一电咁。咁你好我好。我哋又煮得好，佢又写得好，大家好咯，系啊。 咁你不如叫我做咩啦？ 系啊，咁原本你同我就系 喂 噶啦。 你讲咩啊？ 哎呀，我只眼啊！ 噏得就噏过嚟真系。 打面啊嘛。 嗨，张小姐你好。啊，你哋好。张代小姐，我哋好荣幸可以同你 join 同一个 club 啊！我哋两个都系你 fans 嚟噶， 我哋跟足你写嗰啲食评去食噶。原本我哋想帮衬嗰间私窗私窗，而家唔好啦，佢哋啲服务咁差。 多谢多谢，咁我哋唔阻你跑步啦，拜拜。 我哋会继续支持你嘅网站噶，拜拜 拜拜。 阿代系我啊 ，Tina， 冇错啦，芝麻就系我咯。你个好朋友兼秘书 Tina， 喂，你着住成套 track 三 track 裤做咩啊？ 你话肥嘛，我咪听你话跟你嚟做运动咯。由而家开始，我就系 client number 3544，师姐你好嘛？喂，有冇靓仔教练介绍啊？ 你搵我 welcome 你啊？好，你走三个圈翻嚟先至同我讲啦。 哇，你想谋杀咩？喂喂喂，你正话系咪收咗啲 member 做你 fans 啫？ 喂，估唔到而家咁多 OL 上网，仲睇住我偏食评去食嘢添啊！佢哋话唔去西川西川，估唔到呢度 media 嘅力量都咁大。 唉，有一间食肆死喺你手上啦！ 咦，弹你！ 哎呀，哇！你点解用手指打我块面？ 你咁用力同我睇我同 KC 呢个张合约，搞到我以后要喺啲乜鬼互动食评入面出镜，我唔同你一齐练到面皮赤几厚点得啊？我弹弹弹！ 痛 啊，那至多我给你弹返下咯。 岂有此理，我死人 KC 呢，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教训你。 晚上11:09开始练习整草莓咖啡芝士饼。哇，好久没整过饼，好想有这本书啫。用的分量包括有 cream cheese， 新鲜的忌廉，意大利咖啡粉、冧酒同埋一個蛋網。好，而家就攞個蛋網出嚟發爛佢先。跟住呢，將熱水倒去魚膠粉度開起佢。而家呢，我左手呢就用咖啡芝士，右手呢就用咗嘅魚膠粉。一齊將佢倒曬入去不鏽鋼盤嗰度先。打開雪櫃，成盤嘢擺落冰箱，搞掂。仲有草莓咖啡芝士饼，当然就唔少得草莓。不过今日屋企就冇草莓，唔紧要啦，瞓觉先。有几日先系佢生日，慢慢都唔迟。 恋爱未完第六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Pan Chan， 陈慧珊饰演张代。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郑启泰饰演 KC Lee， 赵娜饰演何大英，陈振安饰演阿峰，快必饰演 Johnson， 李丽瑞饰演 Bobo， 阿 Tom、丁丁、Joey、William、子宇、Agnes 联合演出。